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又到了我们消失的老菜这个系列了。每周到了这一天，心情都非常的愉快，因为能见到我最喜爱的朱俊强老师。朱俊强老师来跟大家打招呼，资深烹饪教师朱俊强。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继续跟周老师一块儿消失的老菜。今天这个菜呢，还是跟周老师原来工作的单位有一点小关系。还是那个鸭肉的附属品。 对。 是不是鸭的附属品， 或者说对，这就算鸭肉的附属品。孙老师说的很对啊。 嗯。 咱们选用的过去呢，因为有全鸭席，过去咱们说全鸭席。 嗯。 什么全猪席、全羊席。 全猪席、全羊席、全扇席。 对。 都有。 嗯、全水席什么的都在论的。过去我们这店呢也可以做过全鸭席。 嗯。 那么全鸭席必定要从鸭子身上。 嗯。 你得找原材料。 哎。 是吧， 嗯。 嗯，所有的实际上来说啊，您就想想吧，鸭肠子都做成很好的菜肴了。 嗯。 你就想鸭身上哪有糟践的东西啊， 嗯。 几乎就没有。 嗯。 我们过去把那鸭屁股叫什么知道吗，孙老师？ 人家鸡的叫七里香，鸭的叫什么？ 鸭子叫鸭尖。 鸭尖， 对， 哦， 鸭尖做成什么呢？做成那个糖醋的，就是脆皮糖醋的，特别好吃。 哦，反正它是一块油， 哎，对了，一块 炸一下， 你炸完又越炸完的更香， 得趁热，这玩意儿都得、 不，你不趁热吃 啊， 就是你稍微凉一点吃，这东西也特别的好吃， 糖醋口的， 对，糖醋口 有点像砂锅居的那个冰糖肉，也是这个感觉，也是大肥肉， 因为它肥 啊， 你知道肥，你里边吃的它就特别 香， 特别香 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过去我们老经理呢，他为了节约钱， 嗯， 比如说过去人家给来抬啤酒的呀，送酒的人中午人家赶上饭点了怎么办？ 对，得留人吃个饭。 有人吃饭，有人吃饭，那菜你说，你怎么给人家呢？ 怎么给人家？ 对，你怎么给人上呢？你说你炒一土豆丝儿，差点意思吧？ 啊， 是不是 啊？ 炒一个油菜，那时候人也不爱吃吧？ 啊， 可是你要来一个大鸭尖，是不是就？ 哦，还得动脑子， 你得动脑子， 是不是？就是既得让人家满意， 让人满意， 还得节约成本， 节约成本。 是， 对，鸭架子上面全是带着大鸭尖 啊，又抠，还不能让人家感觉出抠来。 你得把这话说出来了，应该 不是抠，是吧？ 这 经营有道， 对，经营有道， 对不对？你动脑子， 而且这些人都是卖力气的 啊， 卖力气的。你想想，人家说实在的，吃咱就说一个人吃一大盘都没问题。 嗯， 所以。弄点鸡架子，咣咣咣一剁，剁成块儿，完了以后拿着糊一粘糊，往一炸，炸完调成糖醋口，哗一弄， 哦， 都给你吃光了。 哦，爱吃， 爱吃， 哦、 而且还下饭。 哦、 哎，吃完了，哎，这特心满意足的。 就是，哎，周老师，你说这个什么鸡架子、鸭架子啊、 嗯？ 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值钱的东西， 嗯， 哎，但是现在你什么烤鸡架子什么的，椒盐鸭架子什么的。 嗯嗯， 他还想你说这玩意儿，他 自老人是不是没少吃、啊、 奇不奇怪、哎、你说是不 是 你看那钱是 滋味， 他你说是上，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我记不住了啊。就是沈阳有一阵不是短暂的爆发过一小段疫情啊，就是又反复了一段， 是 不是里头大家除了关心那，当然人现在控制住了啊，这不是里头有一个老大爷，他那个行程不是公布了吗？说那个老大爷几天之内，比如说是三天啊，具体数我记不住了。三天去了四趟同一家卖烤鸡架的那个店，大家看完那行程以后就说这鸡架得多好吃，天天去，一天好像。我前两天看完那新闻以后，我就发现我老买的那个生鲜的那个 APP 上有烤鸡架子，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东西了，现在大家都吃肉， 是 谁能想起来烤鸡架子，是不是 咱们那味儿可能那特容易进味儿， 想不起来。哎，那天我要了一个还没多大，它是才200克，你想200克就骨头的话就一小盒。哎，我开了一罐啤酒，哎，我这一吃，嘿， 有滋有味儿了， 特香了。第二天又买一盒，第三天又买一盒，我就理解那大爷了。他那个贴骨肉啊，虽然没多少，但它就是香。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你要喝点小酒的时候，你不是特需要那大块的肉。当然，那大块朵颐是一种口感。但是你就这个嗦吧，我就，然后我那天想完了以后，我就说，怎么有点那个过去那老酒鬼嗦吧铁钉子那意思？说那没什么可吃，这块骨头， 你想过过这生活， 这块骨头使劲嗦吧。我说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他可能还真是， 我跟你说 有滋味，是不是？ 说这个啊，您说这孙老师说这个还真是有道理的。 嗯， 你看咱们现在吃完烤鸭，你那鸭架子，如果人说问你来，您这做。 椒盐还是汤 啊？还是给您做汤啊？ 嗯， 你看为什么过来教问您一句？ 嗯， 就说明这椒盐鸭架子还是有些人认可这个， 深受喜爱。 哎， 嗯， 炸完了以后弄点孜然呢，弄点什么花椒盐啊什么的，你把它一弄完了，哎，炒完了挺有滋有味的，是不是？ 嗯，对， 就可能是像孙老师刚才说的，贴骨肉可能稍微有点香 香， 嗯，但是现在来说啊，我现在还爱喝鸭架汤 啊， 嗯，有时候真想 啊。 嗯嗯，有时候的就上烤鸭店，有时候 啊， 来俩鸭架子，买俩鸭架子， 啊，买俩鸭架子， 嗯，买俩 啊， 买俩回家。 哎，他们下午现在还卖吗？我记得原来是卖的。 嗯，原反正我当时去，我说要俩鸭架子， 哦， 我估计 人家也不好意思不给你。我是记得呀，原来有好多的那个烤鸭店， 嗯， 比如到中午两三点， 嗯， 那个时候 他们卖的是酱得了的，人是半，人家已经变成成品了 啊。 就是酱好了的 鸭架子， 鸭架子 啊啊啊！我因为我没买过，但是我见过卖鸭架子。 对，卖鸭架子也有那个，也有那个，就是那个没有经过加工的，可能也有。 嗯， 现在我一般的很少去了。 嗯， 这我说这话的，最起码3-4年以前了。 嗯， 哎，现在就不怎么，就是有条件的买只鸭子，生两只鸭架子， 啊， 带回来就熬汤了 啊， 是吧？ 嗯， 啊，如果要是专门去买鸭架子的，现在很少有这个了。 嗯， 但是你还甭说，这鸭架子要是熬出汤了，或者咱说，做了酱的那个， 嗯， 你要说像刚才您说那个，来点小啤酒啊， 嗯， 来点想喝点，来点朋友，亲近的朋友啊， 嗯， 哎，弄点什么。聊会天儿什么的， 嗯， 哎，挺有意思的， 跟个小零食似的， 小零食 是不是？ 但是咱们今天说这个呢， 啊， 这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东西了， 好东西，这是贵东西， 贵东西。 我们刚才说那个呀，属于是也不能叫下脚料吧，反正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附属品。 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咱今天说这个，你比如说啊，我先说这高一点的， 嗯， 就说这鸡茸鸭舌。 哦， 你看啊， 两部分啊， 哎，对，鸡茸是一个。鸭舌的一只鸭子就一个舌头， 嗯，贵，这菜从来没便宜过， 真的 啊， 嗯！这是过去我们讲话，就是过去的烤鸭店里边的全鸭期里边算顶尖的菜， 最贵的菜了， 嗯，算顶尖的菜 啊， 嗯。为什么？这东西一东西少， 嗯， 二一个也挺难做的， 嗯， 也挺绕手的。我们讲话就是费工费火的菜， 嗯， 这属于这个，而且做好了， 嗯， 哎。这赢得的这头彩， 嗯， 你做不好这菜还糟践了。 哎，周老师，我多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现在咱们餐厅里头，包括大家自己，人家都是集中化这个工业化生产了， 嗯，对对对， 要鸭舌给你鸭舌，要鸭心给你鸭心， 嗯， 要掌中宝给你掌中宝， 嗯， 来了全是你要的这一部分， 对对对， 人都给你弄好了。您上班的那个时候， 嗯， 那鸭舌也是就是都给您送好的吗？ 我们那时候来的就是基本都是白条鸭， 哦， 就是没够开过膛的，舌头也都没被， 但是毛退了， 毛都退了， 哦， 就是那个肠子什么都带着呢， 哦。 就是你来了，你得自己加工。 他就是杀完以后把毛 杀完，哎，完了，把毛去了以后，来的时候你这都是热气腾腾的 哦。哎呀， 你要到冬天，你这是好了，一开这门，这全是这个鸭子的这味道， 不太好闻 啊， 闻的。 对，全是还冒着热气呢。 嗯， 哎，完了到时候往这个水里头，往这池子里往一放，完了这帮人开始就加工 收拾啊， 收拾 啊。 所以呢，就是每一件的零件都是很新鲜的。 嗯。 咱们上期咱们讲的鸭肝也是， 嗯， 都非常新鲜的东西， 哎，现在就不然了，现在来的大部分都是什么 刷好皮水了都。 对了，那恨不得您就， 啊， 差不多您就往 直接烤吧， 对，直接烤、 嗯，上点新的，再把皮水再刷一刷、 嗯对对对， 因为觉得它那个颜色不好， 对，最多就因为它刷的肯定是不够 啊、 嗯，因为这里边啊，甭管是焖炉烤鸭还是 挂炉 烤鸭， 嗯， 这鸭皮啊，有就是按季节来讲，它每个季节它们有的那个它那个配比那个糖度是不一样的， 哎。 所以有刷两遍色的， 嗯， 还有刷三遍的。 空气的那个湿度和温度都不一样。 哎、对了，还有不同季节时候那鸭子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周老 师，秋天 什么季节鸭子 最 好吃？ 秋天， 秋天最好。 秋天它已经上膘、啊，又上膘了，而且它肉也嫩了。你夏天的鸭子是最。 那咱们就应该是十月份再吃鸭子。 哎，九十月份最好。 啊、 其实开春也不错， 啊、 开春呢就是春秋两季的鸭子。都是好的 啊， 哎，冬天呢就稍微差一点 哦， 夏天最差 哦， 哎， 这个、不吃了， 味道也比较重， 嗯， 哎，所以有时候我说呢，我是现在不能请孙老师吃烤鸭， 你看你 那个 一杆子知道3000年了又，下8月7号就立秋，朱老师，我就等着你， 立秋以后得 啊，怎么又是国庆节了？是不是咱这一约就 天天得凉快点？ 好的， 这时候的鸭子确实也不好吃， 嗯。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那鸭子您拿来以后没有小的， 嗯， 那绝对得是5斤半以上的。 5斤半 就是你整条那白条鸭 那么大个。 对了， 那是不是加上内脏呢？ 掏完糖以后，您一腰一滴了一腰，那得4斤多。 我的天哪， 你知道吗？ 顶现在小两只了，现在都2斤多，我觉得那鸭子。 不，现在可能差不多就是掏完糖、进完糖以后都弄好了，也就3斤重。 哦， 最多也就3斤重。 哦，小了。 现在的一来的鸭子，我估计也就是到不了5斤。 嗯， 就5斤往下， 嗯， 4斤7八两。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在合适，因为我那用眼睛一瞄就差不多。 个头。 蹼啊，那蹼也不撑不起来。 啊。 过去我不知道，嗯，那个孙老师见过没见过最早开始那种烤鸭。开始那种烤鸭就是，它不是育肥的啊，它那蹼很鼓的 哦， 你知道吗？ 胸肌发达， 对，人家你要是不是它烤完了以后得那样， 撑起来了， 它撑起来，不撑起来，而且底下它有撑 啊， 它本身带着鸭翅，它也撑起来，那整个那，就是那个 胸腔部分， 对对对，那个蹼，它我们讲鸭蹼那必须得撑起来，你不撑起来瘪的话，你片都不好片， 哎。啊，还真是， 哎、它你得鼓起来才好片。 啊， 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它你的那个皮下脂肪你必须得酥化， 哦、 就是这融化了以后，它才出来那个 啊， 入嘴就是化渣 哦， 它酥的是化渣的感觉 啊， 而不是那种嚼不动的那种 啊。对，现在皮就跟牛皮纸似的，老一吃有一个那种感觉。 现在那厚度就不够，它就酥不了 哦。还是鸭，就是从鸭皮上的问题。 对，鸭皮 鸭子太小了， 育肥的程度就不够。 哦， 但是现在咱的理念呢，就是吃那么多动物脂肪干嘛呀？ 啊，对对对， 都是什么苏木腻也好，还是什么这那也好，嗯，这把这些东西就全给掩盖了。但是过去的话，吃烤鸭，你要不嚼出点油来， 嗯，吃它干嘛呀？ 不香。 我觉得吃的就是那个香，我觉得可以让我少吃两口啊。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那个现在健康，说那个啊，过去你吃一人干一只， 嗯， 现在我来半只，是不是？我少吃一点，但是你不能让我说这一口和那不是味儿了。我觉得那我一只我也不想吃， 就不成了。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对对， 反正我觉得我见过一个这个，可能我估计那哥们儿也太想吃烤鸭了， 嗯。 这一个人抱着这一只烤鸭，过去那鸭子，你想得多重啊？ 你要说5斤， 5斤完了，掏完糖得4斤7八两 啊， 烤完了以后也得照着4斤左右 啊。 哥们儿一个人给干了，而且还有、 哎、 旁边还有饼呢。 对，周老师，我在20多岁的时候， 你也干过， 我一顿吃一只烤鸭，轻轻松松。 您要吃那鸭王那烤鸭，我觉得差不多。 你 要是真的， 就是你们 是吗？ 原来那个崇文门店的， 真行的孙老师，那您真厉害。 哎，不光吃一只烤鸭，还得点点小凉菜呢。 嚯， 什么那个芥末鸭掌， 嗯， 得来一个。 我天哪， 那个我最爱那酒香什么鸭心，火燎鸭心，叫这名儿不一样 啊。 鸭心得来。 我的天哪， 真能 那时候 真能吃一只， 一个人能干， 一人吃一只， 我天， 不夸张。 哎， 一只烤鸭，白景琦也能一人吃一只。 你说我待在那里头待那么多年 啊， 我自己都没说我自己能干一只，为什么 啊？腻了是吗？吃到后来 了， 嗯， 我就老告诫我，实际上我特别喜欢吃啊。 嗯、 我说我告诫我，一到这个吃的时候，我告诉我留着点肚子，下回咱还吃 哦。 你知道吗？我最多吃就是四卷顶头。 四卷，您这太少了。 四卷顶头，咱说我加满了，加多点 啊。 那饼什么的，加多点 啊。 我最多也就四分之一。 哦， 压的那四分之一。 啊， 我那个，就是那过去我们片，也就是咱说三十多片或者四十多片、也就那样。 啊， 就加满了，我还得加等等的那个。 啊， 哎，还得加足是这样。 啊， 我就吃那么多。 哦， 为什么？我得控制，别吃多了。吃多了、过些日子吃不 想，再不 想 吃了。 那 我没有这个。我一直想吃， 吃完一只还能再吃一只，是吧？ 那吃不，那是真有点吹了。吃一只已经其实是挺顶了， 顶 了，但真是挺顶，因为它是你还有饼呢。 对呀、 啊，你其实要是光那给你片下那两盘鸭肉啊， 你要来鸭肉，你要这么吃，你还吃不下去， 你吃不下去，你必须得加着葱， 嗯、 加着酱， 对对 对， 它要不就腻了。 嗯， 你得一道一道，你都得先上来鸭皮白糖，你得吃吧， 对对 对， 然后上来那个饼，你得。 嗯、 你得吃吧， 还有这空心烧饼。 后来空心烧饼，你抹得蒜，是那个，哎，那 对， 有了这个蒜还解腻。其实你要没有这个、后来那空心烧饼那蒜呀、 嗯， 你其实吃到四分之三左右是， 我觉得人 就顶住了， 对， 真顶住了。其实不是说你完全饱了，是他那个油真的是有点腻，咱可实话实说。 是 这时候你来点空心烧饼， 嗯、 你那蒜那个劲儿一进去啊。他马上就清了，只是你可以要点那种解腻的小凉菜、小泡菜什么的， 对对对， 你就着吃， 是 还能吃。 其实过去你啊，我现在我能理解了啊。 嗯， 过去我们烤鸭店有两道那个凉菜， 嗯， 那个大部分都要、 嗯， 一个是酸那个酸辣瓜条， 哎，现在也有 啊，是 啊， 酸辣瓜条， 对， 为什么 解腻？ 解腻 啊， 还有一个过去叫什么叫辣拌腐竹 哦。哎，也开胃。 哎，那辣拌腐竹啊，因为平时咱们说烤鸭店里边辣味菜比较少， 嗯、 哎，这个凉菜里边给你出现一辣味腐竹、 嗯， 哎，你腐竹有点辣味劲儿的，挺好哎， 嗯， 也挺开胃的， 对， 也能把那个吃烤鸭的油就是那腻劲儿给降低。 你说这个菜单设计的都是大师， 挺有学问的， 是不是？ 哎、 就不经意间、 哎， 你能看到他其实这个 里边用人家的那个， 人家有思路是把这些菜串起来的， 对， 不是说这菜现在卖的多，挣钱多。 哎、你还不说你配着吃，你还就 好 吃 好吃啊、嗯， 哎 是。 所以咱们今天再说呀，其实说回来啊，咱们今天这菜挺难的。 嗯， 啊，我为什么呢？我这是亲有体会。 嗯， 为什么我自己我是确确实实在这个菜上我下了不少功夫。 嗯， 首先第一个，就得过去讲话，你要想做鸡茸菜， 嗯， 您就得把那小脯剔下来。啊，我不知道孙老师知道不知道小脯 鸡小胸， 哎， 是不是？ 就是我们讲、 啊、 叫鸡牙子或叫鸡里脊。 哎。 哎，就是紧贴肋骨那两条、 嗯，比鸡胸要小得多 啊！对对对对， 啊、 那个是最嫩， 大家在网上等买着， 哎， 专门买 最嫩里边有还有一根白筋， 嗯， 外边呢还有一层白膜， 嗯， 就是也是筋膜， 嗯， 你要是想得到这个 小胸、啊、 小胸这肉， 嗯， 你得剃两遍，把这些外边最外边的那筋膜给剃干净了， 嗯， 把那根筋还得抽出来， 嗯， 完了以后放在这个。上边蒙着猪皮的这个墩子上， 哎， 完了以后您一点点用的刀背的砸 哦。为什么要蒙猪皮？赵老师，您给解释一下。 因为墩子啊，咱们说都是木头的哈，都是树茬的， 嗯， 它日积月累，它这老屎啊，你、 嗯、 你不是宰鱼也在 容易掉点东西、 嗯。你不是它关键 有味 儿，一个是有味道，二一个有血水它进 哦 进进去了 啊。 进去的时候呢，你拿那刀背一砸呢，它又反上来了。 哦， 那你就说很白的，因为我要求的是白 啊， 我要求的这个鸡脯非常白。 啊， 那你说你上放，甭管是木头渣子也好， 啊、 还是什么也好，反上来就不行了。那么厨师也很聪明， 啊、 是不是？我来一块猪皮，把那油退净了。嗯、 啊， 完了我蒙在这个炖的上。 生猪皮，熟猪皮。 生猪皮，生猪皮。 啊， 哎，我蒙在这炖的上。 啊， 完了以后我再砸呢。那你上沾那鸡肉上的是什么？是油脂 啊，还香了， 对， 补充他那个肥力不足啊。 哎，我还往里加那这猪肉呢。 嗯， 所以他没事儿。 嗯， 这相得益彰，这就是。 哎， 而且又避免了呢，那个出现那个什么杂质、 木渣子什么的啊，反血水啊， 哎，反血水啊，都避免了。 嗯， 说过去这活干起来都讲究。 嗯， 哎，那么把它呢剔出来以后，在那个猪皮上啪都给砸成什么呀？都给砸成就是腻子，我们叫猪就鸡腻子。 嗯， 腻子你说在什么程度？ 对， 就是很细腻了。 细腻 啊，完了以后再调什么呀？再调一点猪油。 嗯， 啊，就是这化的猪油，我们调一点葱姜水啊，完了以后鸡蛋清啊，鸡蛋清这里边人说过去啊，嗯，有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是加淀粉， 嗯， 一种就是不经加淀粉的。 哦， 我那个师傅就永远就不让我这在腻子里边加淀粉， 都是搁蛋清， 搁点蛋清就行。 嗯， 搁蛋清干嘛？ 嗯， 卸，把它卸开。 嗯， 啊，卸开完了以后呢，入水的时候呢，它会很快就凝固。 哦， 啊，形成这个蛋白膜。 加蛋清是不是也有让它凝，就是成团的这个粘合剂？ 粘合剂，对，就是说它一预热成熟的时候，蛋清比这肉啊还快。 嗯。 就是凝固的，它蛋白质凝固的还快，嗯，口感呢 更嫩 更好。 哦， 你不能说什么什么什么嫩不嫩的，就是说你因为你做的不好它也不嫩。嗯，就是它比较适合这个。 嗯， 嗯， 那么你还得搁合适了。 嗯， 我们过去讲的话就是说最起码要做这个鸡茸鸭舌的话，最少六条鸡牙子。 嗯， 你连搁一个蛋清，您记住这个。 哦， 这记住这个，这就这比例。 嗯， 啊，六根的鸡牙子。 嗯， 啊，完了以后三只鸡的那个那小里脊。 嗯， 完了以后剁成的泥子，完了以后加一个蛋清。 嗯， 实际上没有多少克，二十多克，也就是， 嗯， 最多也就二十多克， 嗯，几乎吃不出来。 哎， 也看不出来。 就是，你在里边，你它在里边就是起一个凝合， 嗯， 和那个 粘合剂、勾缝剂、 勾缝剂。嗯，完了以后最后一点呢，把它调成什么呀？还能调整。加点盐， 嗯， 葱姜水是干嘛？葱姜水也是把它那腻子都给它卸均匀了， 嗯， 完了把跟这个实际上跟这个蛋清作用差不多的， 嗯， 啊，调的什么呀？调的像什么样的？像稠糊状， 嗯， 孙老师，我不知道这个 明白 感觉，哎，这个稠糊状在这个碗里头就是那感觉， 嗯， 还得起亮， 嗯， 不能卸了，卸了就是发白了也不成， 啊，哦。 发白了， 那怎么能起亮呢？ 哎，就是这个，嗯，你打的这个劲头 啊， 你搅拌的这个劲头 啊， 你还不 水分充分吃进去， 吃进去了 没渗出来， 看得出来是胶原蛋白的，就那个蛋白还在这儿。 嗯， 哎，你呢还不能让它就是卸了是什么感觉？卸了就是一嘎子一块儿的。 啊，明白。 哎，它就是没那种那个鸡茸没有完全的 把水 上劲儿的 啊， 还没有完全上劲儿呢，就是水跟那茸呢，它是 还有点分离，若即若离的状态， 对对对，若即若离状态， 啊， 你必须得就是打这个不使劲儿的不成， 嗯， 没劲儿又不成。 哦，这是听着就难拿啊。 嗯，我们这其实那是过去那个就是小鸡茸， 嗯， 鸡茸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这个要求很高的。 嗯，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现在可能这菜啊，我估计有的地儿还卖，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地儿不卖了。 嗯， 也咱也可以给它加入到邵氏老菜里。 嗯嗯， 芙蓉鸡片，咱们现在是不是也好少了？ 芙蓉鸡片 有是吧？但是很 少， 很少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和这个腻子， 嗯， 这是一个技术活。 嗯， 哎，这不是说您我有点劲儿， 嗯， 或者我这东西全弄好了，我搁这儿， 嗯， 我就能搅和上劲儿，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 哦。 哎， 好啊，那个咱们到底这鸡茸，这周老师说的鸡腻子，咱们怎么能给它弄好？包括大家其实在现在还有一些菜里头还能见到类似的东西， 嗯， 这些菜叫什么名字哈，啊，咱们下半段再跟大家接着聊哈，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进入聊天室，然后跟我们来互动，好多朋友

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今天继续请周俊强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消失的老菜啊。我们今天聊的这道菜呢，是那个鸡鸭同笼，是不是又有鸡又有鸭？刚才咱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菜的前半部分，鸡茸， 鸡茸， 鸡茸。周老师讲了一下，说这个怎么能打得这起亮，被我一下给问住了。就是这么优秀的主持人，总是能把嘉宾难住啊！但是，我你看，咱们现在正在奥运期间，我觉得很多时候他很多的工作呀，包括项目，他都有类似的地方。我觉得厨师行业有的时候你很难量化。就比如你让周老师说这讲这搁葱姜水搁几克，温度保持在多少，是吧？在几分几秒。卸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注入，那个东西注入，最后这东西就一定能起量。可能我们还到不了这么精确的地方。 我们没玩那分子链， 对吧？ 分子烹调 也没有中餐的厨师这么弄。但是你说他怎么就可能？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厨师，做一回一回行，做一回一回行，不会出错。年轻人怎么就不行？都告诉你了，你就是做不出来。 实际上还就是东西，人家就是东西堆出来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像奥运冠军一样，肌肉记忆。 对，肌肉， 对吧？就跟咱那第一块金牌杨倩，这两天不是网上一直在说那个十米气步枪那个靶，说打到一 A4 纸上，最后你要放到十米外，你根本看不清，对吧？那说怎么能打着那10.9环，打在15.5环，就是怎么打出来的？那就是。千百次千万次 肌肉记忆， 每天就是举到这儿， 对， 举到这儿，这手这一抠，感觉就是，哎，这枪行，就有了，这枪，哎，差点意思，它就是肌肉记忆。你说他真是看见了那个瞄着吗？可能大部分的就像咱们说的这厨师这手上似的，觉得现在这放进去就对了， 没错， 这菜就出来了，这一点过了就不行了啊。 孙老师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咱们说打那个蛋清糊，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咱们很多人在家里都 DIY 啊，就那个就是一样 哦。 您打那蛋清糊，您甭管什么样的蛋清，你打搁上了，您不仅仅什么时候您说我5分钟就能抽起来，这可不见得 哦。 这还真不见得， 现在是机器， 是 打蛋器，打。他那个 您知道 做面包 那 个 那东西特有趣， 打发蛋白啊， 那东西搁冰箱里边拿出来的就不好打 哦，因为太凉了， 太凉了。您要说从外边常温下拿出来那就好打一点。 嗯， 我跟您说这个打这个鸡茸，为什么我强调它的技术性，实际上也是刚才我跟孙老师我们俩聊半天，实际上也有温度的问题。 嗯， 你说夏天啊，你砸的时间长一点， 嗯， 是吧，你没经过冷冻是吧？或者你没经过冷藏这一步， 嗯， 它可能你加那个葱姜水那个水温，就跟这个起量不起量有关系， 嗯， 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东西呢，您得多练，您自己得掌握， 嗯， 还得，其实以前做的时候，我做过很多次的失败的时候， 嗯， 就是它为什么要起量？起量它要入水，要汆熟， 嗯， 你要不起量的时候，它一入水就飞花了， 哦。 你明白了吧？那鸡腻子它就飞了 哦， 它就不会成 那小绒的那个团儿啊， 对，它就不会凝固， 嗯， 就很重要这个事儿 啊。 如果说 您下一堆这个这把这个鸭舌都下去了， 嗯， 出来的是鸡蓉跟鸭舌都分离状， 嗯， 你说这菜您成功吗？ 不成功， 没法做， 只能搁点西红柿进去装个蛋汤了，是不是？ 这还没人喝，你做这个、 啊， 关键是你得做出这个东西来， 嗯， 你得下去， 嗯， 得让它凝固， 嗯， 挂在那鸭舌上， 哦， 这是很关键的， 嗯， 也就是这个菜的技术价值就在这儿呢， 嗯， 哎，还有一个，您都做好了。下面说大概的成熟过程， 嗯， 这成熟过程怎么成熟？先入水后过油， 嗯， 这个菜挺麻烦。 先入水， 对，先入水， 啊， 开始是汆熟， 哦， 这汆熟呢，我们讲话这水温啊， 似开非开， 对，似开非开， 嗯， 哎呦，你说这个，这拿捏的得拿捏的得特别的好， 嗯， 开大点， 嗯，飞 了，它也是一样，就那鸡蓉一下就给你。 也是 飞了 啊！ 哎，开小点也不成，开小点半天它不熟也不成 啊！ 哎，所以说似开非开， 嗯， 实际上就是烫熟， 嗯，养熟， 哎，养熟， 嗯， 就是那个鸡蓉啊下去以后， 嗯， 慢慢的凝固上了，从下去再沉底儿，再一往上一浮起来， 嗯， 这就熟了， 嗯， 这就不能在水里再待着了。 为什么？再待就老了。 在这老了， 哦， 那不嫩了，鸡蓉嫩度不够了， 嗯， 就得赶紧打出来。 嗯， 你说那一个人做这些菜， 嗯， 你又得看着这儿，又得看着那儿，又得盯着这儿，又得想着那儿， 还真是。 你说那个，这东西，咱说白了，厨师做菜不是说，呵，现在拍脑门， 嗯 啊，我做什么菜？不是， 嗯， 这什么东西您就得到位。要说有时候过去厨师有这么一句话。叫帅不离位， 嗯， 也就是说我，说我换个地方炒菜行不行、 嗯？ 技术在不在？ 嗯， 孙老师，那儿有一个一天能给您10000块钱的， 去， 是吧？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嗯、 让您试俩菜。 哦， 啊，您跟您说老板啊，说够这个水平的就给您10000，你要不够这水平 啊， 啊一分都不给您。 哦， 你看， 嗯， 你怎么弄？ 那你试啊？ 可是厨师就得这样。 怕试菜， 你不是怕试菜，你这个胃，你这环境跟各方面要是不适合了，他不见得能把那个技术能发挥到100%。 好、哦，为什么？现在那灶我看都差不多嘛，长得 没那事儿，那调料各方面、嗯、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自己带啊，是不是？ 哦呦，你自己带，一看你有你都自己带来了，你这东西怎么上我们家干活啊？是吧？ 好、 哦，我们家就这些调料，你就。 啊 天天你背着那还行， 10000不好挣 啊。那是，人家说的意思 啊。 所以说有时候你看，就是做这个菜的时候，你看刚才我说这鸭舌，您挂好了这个鸭舌，挂好了这鸡蓉， 嗯， 往水里头汆着的时候， 嗯， 你还不能一股子劲儿全下去， 嗯，为什么？不跟煮饺子是吗？这一块 下 呀， 先下去的就熟得快，嗯、 啊。 后下去的没烫熟， 熟的慢啊、哦， 没烫熟 啊、 哦，那就是嫩 啊、 哦，一嫩一过油又扑又 崩 了 啊、 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挺难的。为什么刚才我跟你说和这腻的时候得起量 啊、 哦？反正这个是我心里的有的就是得到的这个 经验、 哦，就是说你不起量，你下水你试试， 嗯， 你甭管开也好，不开也好，似开非开也好， 嗯、 你下来就飞， 嗯。 就是鸡蓉唰就散了、 嗯、 散开了， 嗯， 就是它没有上劲儿， 嗯， 鸡蓉没有上劲儿，哎，没有上劲儿，这个菜它那个鸡蓉它就包裹不住那鸭舌，你甭管是里边鸭舌还是鸭掌， 嗯，包不住， 你包不住它， 哦， 你包不住它，它比如说它，哎，凑凑合合包住了，一会儿你翻勺或者你一过油 散开了， 又掉了， 啊、哦，这个 菜 不成立了， 哎，色香味形， 啊、哦。没形， 你首先没形啊，这 啊， 你好吃不好吃，你味儿再好， 嗯， 你这菜是什么呀？ 嗯、 啊，是不是？ 对， 啊，紫龙脱袍，你这是，是不是？ 啊， 对 啊，啊，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您给起名吧。 所以说这个菜叫鸡蓉鸭舌，那你就是外边是鸡蓉， 嗯、 里边是鸭舌，对吧？ 嗯， 哎，那么做到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我来一般来说，我就是基本上4-5个下去。 嗯， 就得赶紧往出捞。 嗯， 4-5个，再赶紧往出捞。 嗯， 也就是说，我做了一道菜，我得反复这个动作， 我得做差不多的七八回。 哦， 你知道吧？哎，一个下去四五个，一个下去四五个，保证什么？保证它的成熟度都差不太多。 嗯， 完了以后这还不能完事儿。 嗯， 还不能完事儿，这还得拿开水是吧？再冲冲。 嗯， 上面那表层那个能浮的那个， 嗯， 得冲掉。 有， 而且它破了就拿出来了 啊， 就破了，破就得剔出来。 哦， 你不能说我这 损耗率还高。 这东西不行啊，人给你吧。 嗯、 那你留着吧， 揉吧揉吧， 吃一口 啊。 那个团上还不成，团也盛不上 啊。 哎，这时候您再做油、 啊。 我们过去做这个菜的时候，必须得使干净油，或者说使那耗过的油 啊。 哦、嗯，现在 得清凉，别有、 哎、 没有那个杂质。 现在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了。现在的油就是几托、六托、五托什么 对， 都弄。过去我们使这个油的时候，花生油大桶打的 啊， 全是那大桶 啊。 那上面 有渣子， 有沫子、 啊，沫子呀。 你沫子你必须得经过。耗一下 啊， 完了以后放一点花椒，放点葱姜 啊， 让它有一点点香气了 啊。 完了以后，它耗过去，再做的时候，它就没那么多沫了。 哦， 哎，像我这岁数人都吃过这样的油。 哦， 哎，那么这时候做这个菜的时候，哎，把这个油做上以后，有点带稍微的带耗过的油，带点香气的，完了再到四五成热的时候，把这个压刚才汆完了。鸡蓉挂好鸡蓉那个放回这个往油锅里边 嗯 这是让它什么呀这是让它继续加热 嗯 而且呢它经过油锅里边以后呢它会增加它那拉力了 嗯 你知道吧而且它那有点怎么讲就是那种肉的感觉就有了 哦您说那个蛋清的 那 肉 开始窜呢它是有点 鸡蛋的感觉 有点不是它是有点水气汤汤的有点 啊 感觉。那么一过油，那就有点带有筋头劲儿了。 啊啊！ 或者我们的那质感就形成了。 啊， 哎，这鸡蓉的质感就形成了。 嗯、 啊，那么完了以后再烹汁儿。 嗯、 啊，啊，那烹汁儿就特别简单了。反正过去我们那个菜里边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椒筋儿，有一点辣， 嗯， 有一点咸，有一点回甜。 嗯， 哎呀，你看我这嘴里头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哎、老厨师， 绝对的 注意一下、 哎，绝对的就是你吃完了以后，你压舌以后。什么腥味都没有，没有一点腥气，还有点胡椒粉。哎呦，做那菜又干净又利索， 嗯， 而且呢，你看着不像鸭舌，鸭舌在哪儿呢？ 哦， 那舌是在那鸡蓉里边呢。 哦， 一咬扑哧往那个出了一股的汁儿， 嗯， 完了爆浆啊， 嗯， 真有点像爆浆的感觉， 嗯， 完了以后越嚼越香。这里边我倒回来，我还得说这鸭舌怎么处理， 没说怎么鸭舌怎么进去的，光说爆浆了， 没错， 是不是？从哪儿来的？是它 这鸭舌，这个生鸭舌来了以后得洗干净了，把外边最外边上那层皮儿得去了。 嗯， 完了以后得煮的时候是特别重要。孙老师，您煮过这东西吗？ 鸭舌没煮过，真没煮过， 真没煮过。 鸭子的东西我都没弄过。 其实鸭舌煮确实是有点跟鸭掌是煮是应该是一样的火候。 嗯， 你爱吃芥末鸭掌？ 也爱吃，特爱吃， 是吧？特爱吃吧？ 嗯， 那芥末鸭掌是不是特别有嚼头？ 嚼劲儿啊，脆还，那还不是嚼不动？ 啊、对， 人这个 Q 的那个感觉是掌握的非常好， 必须是脱骨的，对吧？ 哎，那当然了。 哎， 吃有一骨头能行吗？ 对呀、啊。你说这脱骨这鸭掌，你说首先第一个啊， 嗯， 你不掌握这火候，这骨子脱得下来吗？ 不知道，这叫问到了我的知识盲区，这就全得靠周老师解释了。 看看这么爱吃这个，这烤鸭 没有干过这些技术活，真的。 其实我跟你讲，你应该爱吃，你应该琢磨，这骨子那么小，怎么踢出去的？ 对， 是不是？ 怎么踢出去的？周老师，嗯、 我跟您说啊，这鸭。咱不说鸭掌了， 嗯， 咱们说鸭舌， 嗯， 鸭舌跟鸭掌煮的时候的火候是一样的， 嗯， 啊，这个凉水下锅，煮开就得关火， 哦，煮开就关火， 对，关火，但是不能捞出来， 哦，也是在那个拿余温给它浸的， 对， 浸熟， 余温浸着差不多得20分钟以后，你才能捞出来呢， 啊、哦。 这鸭掌跟鸭舌，我告诉你， 跟他们做白切鸡也是这么做的。 对对对对，那个、 就是他那个 浓的那种白切，就是白 里头那个骨头还带血的那种，也是这个意思， 道理是一样的 啊 啊。就是说，冷水下锅啊， 对， 你可不能开水下锅。 嗯， 冷水下锅， 煮开了，大开啊， 嗯， 关火，打开就关火，关火，您在水里 一盖盖，盖盖 闷着，不用盖盖，闷着的，因为那鸭掌也好，鸭舌也好，它 薄 啊，尤其是鸭掌，你煮过火了，啪啪啪，全给崩开了， 哦，崩了呀， 就全崩了， 哦， 知道吗？哎，你那个鸭掌中间那谱知道吗？全崩了， 哦， 有为什么有时候？这取不了整掌啊！ 嗯， 取不了整掌，是在您煮的时候您就出问题了， 哦、崩了， 崩了， 哦， 哎，它就是火力就是太大了。 嗯， 这东西呢，你煮完了以后，就是说二十分钟或者25分钟，我们的过去就是说根据那冬天跟夏天不一样啊。 嗯， 我反正那时候我在的时候，我就挺在意这个夏天跟冬天那个 温度的差别， 温度差别的。 嗯。 夏天呢，您就稍微的短点 嗯， 冬天呢，您就稍微的长点 嗯， 这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哎，因为冬天的鸭掌它薄， 哦，跟季节也有关系， 有关系， 嗯， 所以你 冬天它为什么薄呢？您不是就消耗了一部分了？ 哎，它，我跟你讲，冬天啊，它在这个鸭子不爱动啊， 哦， 你夏天你可不嘛，你想怎么赶怎么就赶。 对对，人家吃虫去。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东西你必须得在你心里头，你必须得你得心里知道，有时候这厨师有时候确实是咱们现在文化水平再不高，也不在不好琢磨的人， 嗯， 他不管这个， 嗯， 说让我半个小时， 嗯， 半小时就半小时呗， 对，不思考， 我不思考，为什么？ 嗯， 我那时候就不管这个，我就看我这夏天，我一看。薄厚真不一样，因为它最外边是一层黄皮儿，鸭掌啊，你吞下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夏天的鸭掌就比较关节比较大， 嗯， 是吧？ 它老锻炼，走的就厚了， 哎、对， 嗯， 冬天呢，它冻的就少， 嗯， 它就稍微薄一点，而且它那个外边最外边那层白皮儿，你知道吗？它都薄， 哦，跟磨的饺子似的，是吧？ 对，对，它就这东西你必须的，你得观察 啊。 哎，完了以后你煮的时候你就看这个应该是什么时间，实际上你差不了几分钟，但对于那个成品来说就很关键， 嗯， 哎，鸭舌也是这样，鸭舌那大小差不多4-5公分长啊， 嗯， 后边还带着两根骨头的翅， 嗯， 是吧，那两根翅也是一样， 嗯， 你不能煮完了以后让它太卷，卷的太什么了，煮过后过火了 哦， 我们这都是有经验啊，所以说您下回再煮的时候，您要知道， 嗯， 你看咱们现在有烧烤，有外边烤鸭翅的，你鸭舌的，你知道吗？ 鸭舌 烧烤 烤的鸭翅，鸭舌， 嗯， 你没吃过？我只见过那个糟的 有 鸭舌， 有啊，糟的更多，南方更多，就是咱们烤的也有 啊， 哎，他穿的那个撒 啊， 哎，那么，嗯，这个东西就是咱要是做这个煮。就是整煮好了才能半成品的时候， 嗯， 你就是，哎，开水下不凉水下锅， 嗯， 煮个差不多20多分钟， 嗯， 关火， 嗯， 啊，别煮， 别二十，这不是开锅吗？ 开锅以后 闷二十多分钟 ， 嗯， 完了以后呢，拿出来以后及时过凉， 嗯， 一过凉你知道吗？这蛋白质你这特别 收缩， 收缩它就会那弹性就恢复了 啊， 这时候你把那个。里边那个就是鸭舌里边那骨头一抻出来了， 哦， 就变成一个无骨的一个正经八的鸭舌，也都是3公分左右， 哦， 也就这么长，就那个小舌头， 哦， 拿那个做的鸡茸，就蘸一点香油，加一点盐，哎，有点底味，完了以后拍点面粉或者拍一点淀粉下的鸡茸里边蘸一个，往那水里下一个，蘸一个往水里下一个， 哦， 这个菜要不说起来，我说起来我都觉得绕嘴啊。 嗯， 但是这个菜确确实实是一道很要功夫的菜。 哎，那是。 而且现在几乎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菜，我觉得啊，咱要换个原料。 嗯， 让我想起来了， 换一个什么？ 过去咱们说有那个叫鸡茸菜心儿。 哦。 啊，用什么？用那娃娃菜 啊， 用那娃娃菜或者用油菜也有啊，用油菜的。 嗯 啊，就是叶儿上。蘸一点的鸡茸， 嗯， 按我刚才这说法，下水， 嗯 啊，下那个四开飞开的水里边烫熟， 嗯， 就是把那个鸡茸烫凝固了， 嗯， 拿出来溜一个菜， 有、哦， 鲁菜里边也有这个菜， 哦， 鸡茸菜心儿， 嗯， 那么把它就给它，就 这个鸡茸也是裹在娃娃菜外面吗？ 你可以裹娃娃菜啊，黄一点的娃娃菜不更好吗？ 您说做开水白菜那种小的， 对呀、 啊， 啊， 小娃娃 那么大个儿，但小的也能裹得住。 现在那娃娃菜太大了 啊， 现在都快成半颗白菜。 小白菜， 过去咱们小娃娃菜不是挺小的吗？ 啊，对对， 黄心儿 啊， 哎，挺好的。其实那个菜做的， 用鸡茸，您说照这方法也能裹得住？ 哎，也能裹得住。 它不大吗？ 不大 啊， 正好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啊， 正合适。啊，要不说使油菜也行呢？ 啊， 使油菜使那个、 包到中间那小心儿， 哎，就是那个咱们帮。就是那帮前面知道吗？ 啊， 抹上一点鸡茸，下水一窜 啊， 把那个往出一溜，也是非常一道很好的菜。那个 啊， 哎，反正那时候我给他们学生做那个这个示范菜的时候，做这鸡茸菜心的时候，基本都是用油菜。 嗯， 后边呢，我又去了一个著名的一个店啊， 嗯， 就鲁菜非常著名的菜，人家用那娃娃菜， 嗯， 做的更好吃， 嗯。也改良， 改良，人家是焯完了以后再蘸淀粉， 嗯， 完了以后再刮鸡茸，再窜出来， 啊， 更好， 哦， 但是得必须过油， 不断进步， 颜色也好，口感也好， 啊，哎，这儿还有朋友提问题了，周老师 说 刚才你们说那鸡茸，用三黄鸡还是清远鸡？专业，鸡茸都问到什么品种？周老师说就是速生鸡。 对，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外边有，刚才孙老师说了， 嗯， 就是外面卖那鸡牙子就行， 哦， 那就挺好的 啊 啊，它那个嫩度跟那白度就够， 嗯 嗯。如果说您说我要是，再香一点，实际上现在三黄鸡跟那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这么给您解答，嗯，我们刚才说的是鸡的一部分， 嗯， 就是你要盛这个菜，周老师刚才说了得六七条。 那对 吧？六七条，您如果说按三黄鸡还是清远鸡这么买，您肯定买是整鸡， 对 对不 对？ 它没有三黄鸡鸡牙子和那个清远鸡鸡牙子这么一分的， 对 对 对，对 吧？在市场上起码没有， 对， 以咱们 这物品的， 咱们普通老百姓买不着。当然说那个专门供货商，人家可以这么细化，咱们自己你肯定买不着。 对， 那您要为了做这一个菜买三只清远鸡，我觉得有点不值当。 嗯， 是不是？所以您就别管品种了。我觉得啊，咱们在市场上现在就直接能买到这，你就搜鸡小胸什么的， 对对对， 就都有。一来了就是一袋，嗯，它主要是起一个嫩。你说鸡肉有多香，在这个鸡茸里头能体现出鸡肉特别香，我觉得不是这个菜的重点， 嗯， 对吧，周老师？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嗯，应该是对。应该是你孙老师刚才说的， 嗯， 应该来说鸡牙子主要是一个料而已， 哎， 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您要精益求精，我们当然是支持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对，你今天您要是这个买四五只鸡更好，您替那小仆来 啊， 今儿炖一个，或者清蒸一个，或者那白斩一个也行。 对， 是不是？最后那鸡牙子您拿出来 做这个菜， 做这菜 啊，也可以啊。当然您追求，我们 支持 您， 支持。 那吃的越好，肯定是越好。清远鸡、三黄鸡都很好。 要说起来，清远鸡就更加 贵一点。 嗯，对了，更加咱们说 三黄鸡更亲民一点吧，咱们这么说 也不太好买。清远鸡也不太真正的清远鸡，你在哪儿、你还真不好买 啊？市场上面现在网上哪儿都有，就是您对比一下价格，看您能接受哪个，您再看看速生鸡的那个是多少钱，价钱差挺多的。 嗯， 是吧？ 是 就 是， 这就是风俭由人了。 没错，没错。 我和周老师觉得，我们吃鸡牙子就已经咬牙跺脚了。人家那弄三养清远鸡，人都觉得不解恨的， 不解恨， 是不 是？ 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啊。现在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道菜，其实中间我觉得，鸡茸的这个重点，其实大家在某些地方还是能看到。我觉得前些年吧，梅州东坡还做过一阵儿的。鸡豆花，但是现在我好像前一阵我去没有了。 您说的鸡豆花菜跟这个菜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哎， 但是我就说这个鸡茸的感觉，大家在那儿能看到点影子， 是， 对吧？起码它在前头那个斩的那部分是一样， 对，斩 是不是 货那些部分是差不多， 它是一样，只是最后说成菜它不裹别人了， 对， 它就自己来了。但是就是像现在这样的菜。越来越少了，而且 没有了，几乎就见不着了。 而且，你做我上一次吃还是我18年在成都， 我吃到了，吃到了那个 鸡豆花， 鸡豆花，我给我妈要了一碗，我说这个菜你多吃一下吧，我说在北京你也吃不太着这样的东西，我妈吃完了以后，我妈说这不就鸡胸肉吗？鸡胸肉搁点蛋清儿，凭什么卖这么贵？老太太不乐意。我后来就给人解释，我说这菜得怎么做？ 对对对， 我说得拿猪皮垫在底下，它得斩。我说这是个功夫菜，虽然你说那鸡小胸，就给你这两条，确实不值，咱就是 值不了什么钱， 实话实说，值不了几块钱啊。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这功夫和这费这时候。这是对人手艺的尊重。 关键还有一个，这鸡脚就是那腻子下在这锅里头， 嗯， 它可不是下去里边它就成鸡豆花了， 嗯， 还得有一个过程的， 嗯， 完了以后您盛的时候还得有学问的那个， 哦， 您没有学问，您盛出那个都是散的， 啊， 豆渣似的， 就不是豆花了， 对， 是不是？有机会咱们让周老师给说说鸡豆花，是不是？鸡豆花在北京现在基本也绝迹了，也绝迹了。在四川有的地儿能吃， 还能卖， 还是高档的馆子。 对， 嗯，您还别嫌贵，你老觉得说一破鸡胸卖我这么多钱，疯了吧？ 卖的 是 手艺， 是不 是？卖的是手艺。 但是这菜现在真的，你给钱都没人给你做，是吧？ 是。 好，咱们今天的消失的老菜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啊！也感谢周老师。每周都过来给我们介绍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啊，饮食文化，希望大家多关注。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欲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敬请关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